大家好，我是戏园的黄俊奇，很高兴在这里呢跟大家见面聊一聊啊。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其实演示了一下这个 APP。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采访了五六百个这个创业项目和他们的产品了。我觉得你这个产品其实有点像这个 QQ 音乐加上一个什么直播，再加上像这种这个唱吧，各种功能于一体的一个 APP， 只不过它垂直于戏曲这一个领域啊。所以来简单介绍一下戏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它准确的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主打的，就是视频互动。 视频互动 跟视频互动的啊，无论是名家交唱，还是我们的戏迷打擂，亦或者是我们的专家点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视频相关的演出啊，方方面面的互动，通过直播啊，通过平台。通过其他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来在 APP 上给大家联系起来，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那这个项目现在做了多长时间？ 去年的10月30号到现在一年， 其实很短啊，前年的 是应该是一年的时间 啊，就是2015年的年底开始。 对对对，2015年的年底。 现在大概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目前来讲，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80%。我们签约的总共，你看中国的五大剧种，越剧、京剧、黄梅、评剧和豫剧，签约的艺术家是104位，而且这些艺术家 都比较知名的， 国家一级，梅花奖，并且呢在社会上有就是目前是领军，而且呢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这样的艺术家，而且呢每一位都是应该说是大腕。 其实他是这个领域的真正的网红了，头部网红。 他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是一直在活跃在市场上的，第二是他是领军。 明白， 就是戏曲的地位还是很严重的。 OK，所以戏园那就不能不提起黄总之前的经历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一般人来做的话，他既要懂戏曲，有这个戏曲的一些资源，同时要多少懂互联网和用户的心理。其实您是一个跨界很重的一个创业者，所以介绍一下之前您是做什么项目的。 其实怎么说呢，我一直不认为我在跨界，其实我一直从事的还是这个行业，只不过它的载体不一样了。最早呢，我在梨园春做了9年的时间。 梨园春就是 河南卫视，相信很多这个戏迷肯定都很知道这个节目。做了9年的直播，我是这个栏目的这个 那个节目是直播， 对，导演组组长。 OK， 那么就是，其实呢，在也是得益于梨园春对我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理解，以及我们有了更多的这种平台，对于这个全国的不管是互联网还是最优秀的制作，有了更好的认识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了更好的创意，就是说，原来的电视。特别是梨园春已经走在了中国这个就是戏曲制作一线顶级的位置的时候， 是 它的发展到底在哪里？ 它 的瓶颈到底又在哪里？那么可能当时就是电视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未能互动， 互动性差。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资源的利用性差。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每年库存的能够上台打擂的这些选手，大概有个2-3万。2-3万人 全国， 对，但是我每年我只能消化掉多少300人。 明白 所以它的宽度和这种参与度不够，另外它的互动性减少。那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们又接触了更多的新媒体和互联网，怎么样把这个戏曲这种庞大的市场，我们眼中能看到的庞大的市场，通过这样的先进的平台让更多的用户或者说更多的艺术家、更多的院团都能得到实惠，于是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就是戏曲，它在电视上互动性差，是不是也跟它的这个受众人群有一定的关系？年龄层 主要是平台的关系，就是你平台上没有，最多就是发一个短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是现场的500名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我说的这种互动是 一个大众的互动。所以最开始是不是想戏园其实做成一个梨园春的一个这个专属的 APP， 是不是有这样最初的想法是这样？ 最初不是这样， 还不是这样 我们想做一个就是 能够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些啊一些，因为我们就像你知道开天眼什么意思吗？ 嗯 啊，就像是一个人做到了一个行业做的久了以后，他突然对这个行业当中产生了一些灵感，到了另外一个行业， 悟透了。 嗯，戏园本身跟梨园春它是有质的区别和这种，它俩是两个，但是同属于戏曲媒体啊，一个呢是媒体。一个是产业，是两个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做戏园来讲呢，就是基于梨园春的基础上，它有更多的这种延展啊，还有就是更多对于这种社会的思考，以及对于我们的戏曲啊，目前的中国的大的政府环境啊，以及这种文化自信提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践行。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梨园春的总导演，应该说是在体制内然后比较安稳，那现在做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创业者啊，两个状态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怎么样就是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直接辞职吧。 其实你看你也是媒体人对吧，对于媒体人来讲呢，其实觉得啊，就是他的辞职或者说他离开这个行业有两个最大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呢是不安分的心，第二个呢是实在是在这个行业里头待不下去了，实在是因为有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发展的 瓶颈了。 对，那么我呢是两者都有，我既有不安分的心，又有发展的瓶颈。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在梨园春呢，我们做了这么久以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基础的对于这个戏园的一个就是前身的一种想法。那么也跟很多的这种啊领导啊或者是同行啊有过接洽。当时他是不被重视的。就是也为了这个项目，其实这个项目是2015年嘛，其实我们早在2013年就开始这样的运营了。 那个时候还不是移动互联网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 PC 端的。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创意， 就是 这么。但是呢，没我就是去拉钱，我一年半当中，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这个项目告诉别人，然后呢，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 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商业计划书， Okay, 而且这个商业计划书是我凌晨4点突然做起来，有了这个方面，我说，哎，对，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戏曲不能够按照就是互联网的方式去走呢？因为你只要知道了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的基本规律以后，你会把你原先的专业里边很多遇到的东西都在对位。那就大概2个小时写了个方案，沿用至今。 直到今天主线没有变， 就没有变过。 Okay. 啊，就是它的方向一直没有变。一年半，一直在找投资。我可以说我见了河南有名的人，我差不多见过来完了。北京呢，见了很多的投资人。但是没有一个认为戏曲可以干得起来，戏曲它会有市场的。在这个基础上，其实给我更大的一个选择。那么，要么呢，你还回台里好好做你的节目，要么呢，你把这个项目呢，就是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要么你就得全身心的来做它， 断掉后路。是， 其实我是这个第一砸锅卖铁，就是房子抵押， 筹了第一笔 钱350万， 哇， 350万，之后呢，就是做了一个月之后，就是把它，就是真正的工作，就是梨园春就辞掉。那是我十几年奋斗的，也可以说我妈也是唱戏的戏曲世家。我妈就认为我一辈子应该在戏梨园春里面干，就那种荣耀啊， 绝对的， 就是左邻右舍对你那种感觉，就是很多媒体人都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的牵绊才是，也有很多就不离开的原因嘛。 是。 那么就是。面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都需要，就是你需要失去的时候，那么那你才能够就是重获新生。当然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和我的这个对于这种新的一种物种或者是新的一种方式的这种追求来讲，最后左右权衡。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概是这样子。 明白。但是真正融到第一笔钱应该是在这个项目 APP 做完之后，有了第一批用户之后，在2015年的年底拿到的。 对，就是其实是我们是3个月完成了这天使轮和 A 轮， 连续拿到两轮， 连续拿了两轮啊。第一轮是宏泰基金， 宏泰基金 啊，昆尚传媒啊，还有一个投资人，著名的投资人，王一妹老师。 OK， 那么第二轮呢，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天明集团，这样的话我们拿了几千万的投资吧，大概是这样，短短的3个月吧，这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戏曲界，从来没有资本的关注，那么我们做的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而且呢，就是利用这个目前的真正具有互联网思维去运营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民族文化的，那可能我们也是第一个有效的尝试。当然中国有很多的网站， 是 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 APP， 他们最多是一个门户发布的一个 单向传播， 单向传播 是的。所以这个项目在融资的过程中，投资人看中这个项目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还是您个人，包括刚才您那个举动，抵押这个房子，破釜沉舟的去做这个事情。 盛希泰宏泰基金的这个盛总泰哥，他就对我有一个这个评价第一，能在一个知名栏目十几年，第二能辞职，就这件事儿，他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辞职？那但凡是辞职，你有的人辞职了，那可能就是为了享受或者怎么？那你辞职干这个，那就说明你有这个信心能把它做好。 是。 那么可能这一点上也是人当然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目前依然对于我的这个项目来讲，就是我觉得它是很容易成为下一个明星的一个项目。 内容的风口嘛，现在也是 不能说是风口吧， 下一个风口 应该是它是可以在这个里边做出很多别人未被尝试过的事情，这一点对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还是一个一直想去挑战、敢于挑战的一个人， 创新吧 。但是一个人再强，其实要做到今天我们看到刚才 APP 的样子，应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团队最早的这个除了您这个戏曲的资源，又找了哪些核心的合伙人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就是2016年吧， 2016年 我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是融资，第二件事是找人第三件事是梳理我们戏园的这个整体的模式， 商业模式 对，大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它一步一步的在迭代的过程当中，让它取其精华，让它一直在升级。 明白。 那么对于人来讲呢，我认为就是目前我最骄傲的也是我的团队，其实戏园这一年历数一下，他做了很多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都是高强度的，我们从郑州一下就是跑到新疆，300多号人。 300多号人。 对，我们成立了我们的戏园号，我们包了一列火车。 哇， 叫戏园号，从沿着一带一路直接到新疆。那么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到新疆以后，我们做了一场大型活动，大概是4000人。他的参与的工作团队100多。他们其他的就是观众这样的大概3-4千人，这样的一个多政府部门结合，我们来主导的。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用了短短的一个月 就完成了 对，而且不是说只是做这一件事儿，这一个月 同时还有日常运营 日常运营还有项目的上马，还有品牌的合作，太多的这样的事情交集在一起，所以我说我的团队为什么一个一个胜仗能打起来，那么我的每一个创意实施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不到一个月，那么这就基于我一个一个的请来了很多我认为我的团队的八大金刚，大概是这个样子。 八大金刚 他们很多来自于北京有来自于网易的，有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叫广告品牌观驰，你比如我的这个品牌总监，就是来自观驰的这个云川，他的其实他做的是恒大冰泉呐，苏宁易购啊，士力架呀， 他们的服务 他们的策划 是 他们的策划对来到我的平台上，那么从互联网的运营到品牌的管理到商务的谈判 到节目的制作，或者 技术、 到技术的制作，那么每一个部门，我认为在现在来讲，虽然我们身处河南，河南那个地方你可能你也了解，它不是一个创业的重镇，或者说它不是一个 不是互联网创业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人才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但是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把很多从北京家在河南的 这样子的， 通过感情啊，通过这种诱惑 返乡创业， 通过威逼通过家人的这种电话，都让他回家创业。 哇，这太棒了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才节省了我的整体的成本， 人力成本是 但是呢，我们的眼界又到达了一定的位置就是那这样的话，你的产品，因为我们不是在跟河南竞争，我们希望把这个产品做到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文化品牌， 是 所以说我们的人应该是我们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到今天为止，商业模式您觉得已经想清楚了几分，在您的心目中？ 商业模式这个东西不是我想清楚， 就当下 是应该拿出去论证的。但最起码呢，就是我的商业模式，就是从刚开始的这种产业类型，变得现在异常的清晰。我的商业模式无非就是什么呢？原创 IP 内容。免费平台产生流量，原创 IP 内容 就是用户自己可以原创内容吗？ 用户自己也可以我们也生产， 你们也可以生产。 然后呢，剧团也提供。它是多方面的。 对 原创的，还有 IP， 就是 IP 的，还有我们引流的优质内容。通过免费的平台来产生流量， 产生流量 通过流量来进行变现，这就是我的基础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你看，我们是在前半年。我有很多收费的项目，你比如像我的包月费30块钱，我的这个艺术家的教唱，你想看他一段教唱的话，你需要花3个锣鼓币，我是1块钱人民币买一个锣鼓币，戏曲的锣和鼓，锣和鼓是他的指挥，所以我们创作一个就像 Q 币一样的锣鼓币，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在9月份之前一直在用这样的模式，但是呢，9月份以后，我们突然就是收到了很多的数据大家给我们的很多的反馈，以及我们各个合作单位给的一些意见，我们综合以后，我们决定把部分的交唱免费，把这个平台的30块钱这个慢慢的弱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从第九个月到第就是这3个月来吧，我们收到的效果是前几个月的几倍吧， 用户量至少大幅增加。 对， 然后呢，其实你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玩法，因为我听说看到上面有这种打擂，类似于之前的元春这样的，而且奖金还挺高。 对，打擂是我们每个月拿出来10万块钱奖金， 真的是自己拿出来的。 对，然后它主要能造血， 这总比我们拿出去打广告投这个推广费用要效果长。 这就是我最初的这个电视传媒人出来的一种方式。 是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说你拿住这个全年的120万，你花到电视台去投广告 几天就 因为我们刘元春15秒一次8万你算他能播多少？ 其实按照道理就应该去刘元春投，按照道理 对， 但是你没有去做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拿着这个钱，能够为你的平台产生价值，能够让它进行人为的口碑传播，那么这个钱我认为花的是值的，实际上这个方式呢，沿用到了至今，那么我们用10万块钱给了更多打擂者，那么参与者呢？他们又在这里呢，都给我们创造了持续不断的价值。 他在带来新的人关注度， 带来新的关注度，让他身边的朋友或者喜欢看他演唱的人持续的为他投票。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方式。 其实聊到戏园这个项目，不得不去聊一下这个情怀，因为我们一般不喜欢去拿情怀去讲创业，但是这毕竟是您真正的想把它做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里边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那目前从您的数据来看的话，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原因，是不是年轻人在这个平台上更多一些？但是这我觉得也是更有价值的，就普及戏曲在年轻一代的一个影响力。 年轻人占了我们整个平台80%， 这跟之前黎元春的这个观众是不是倒过来的？ 那之前老年人在黎元春是70%， 对， 那78%左右。 有没有决定就是暂时先放弃比如说50岁以上这个不习惯用手机的这个人？ 其实 我的是两个方式，我一直没有摒弃掉线上和线下。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我希望是线上和线下是并行的。线上是通过玩年轻人手机这一代，你甚至会影响更多的人。 是。 那么线下呢，我们更多的照顾老年人。我的平台上六十岁以上，就根本你不要去告诉他，这让他试试。 但是孩子会跟他一起玩 啊，是孩子也可以会跟他一起玩。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八零后，狮子座，三年失败了两年六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没有高频使用的习惯， 对，没有高频使用的习惯。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但是老年人很多，中国的老年人占四成。你试想一下，老年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我认为老年人在我们的这里，他最想要的，第一，他是在精神上的娱乐，对吧？第二个，他是在身体上的健康，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两方面，那么我的平台都能给予他，所以说线下的老人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块市场。 线下活动 啊，对，第一是为他组织活动，第二是我们的商城里边推出了保健品 ，OK， 啊，都是老年人应该用的，而且是我们推出了一些电子产品，比如我们的吸取宝，老年人在公园里打开可以搜到所有电视台的节目，包括我们送他的五十部大戏，插上就可以看。 但是这个产品就是随着未来，我们想十年、二十年以后，目前的中年人使用产品的变成老年之后，它其实粘性会越来越强， 而且它会进入西园的养老院。 是的，是的。哦，还有长养老院项目。 对， 所以你变成了未来可能是，以戏曲为入口，一个兴趣为入口的一个老年全产业链。 它是一个，其实戏曲的品牌属性很高。 是。 那你比如，你开一个什么样的餐厅或者就那个咖啡厅能在星巴克旁边同样有名？那我认为如果说是戏园咖啡，它一下就会记住，就是它的辨识度很强。那么我们利用我们的 APP 作为我们的品牌啊，品牌输出，那么延伸到周边 独立 IP。 那你比如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第一家戏园餐厅就叫这个豫剧，豫菜， 豫菜， 豫剑， 哦， 三豫啊， 豫 剧，豫菜，豫剑。那么我的餐厅跟别的餐厅不一样的是，整个河南文化大省，但是呢，你没有一家真正为文化为主体的餐厅， 是 乃至全国都是空白， 是 啊。也许你看到了他那个东西，只是摆设，那么可以，我的餐厅艺术家是入股的， 哦， 然后呢？我的餐厅是采取众筹的方式的，我的餐厅是每天的吃饭，包括它的里头的大厨做的一些菜是直播的，啊，那你的戏迷呢，在外面唱一段戏，你可以免费得一盘黄瓜的，如果说你在那儿演出的话，你在我平台上是可以预约的，这就是我做这种连锁餐厅啊，就豫剧的，黄梅戏的，啊，越剧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开下去， 其实。音乐也好，艺术也好，它想得到一个长久的发展，一定是要跟相关的产业结合的。就像古典音乐也是一样，你像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创业者，他做滑雪，那他到欧洲滑雪，白天滑雪，晚上就可以听音乐会，而且把它变成一个特色的隶属当地的。对，所以豫剧包括戏曲也是一样，它可以跟各种产业去结合。 当然，这种事情呢，就是不可以操之过急。 当然，当然， 你必须有精准的第一步、第二步。那目前呢，其实我们你看，第一年我们做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市场吧，我们把中国的戏曲资源，源源不断的全放到我的平台上，对吧？我们不停的签约，啊，那么放到平台上以后，那么好了，我们有了资源。怎么样拿出来资源产生更好的优质的内容，那么第二年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内容做好了，流量做大了，那么我们第三步的商城才会上，一旦我们的商城成了，我们第四步的餐厅才会有，商城餐厅都有了，那我们的剧场才会有 OK 那么我们的剧场有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地产才能在这个里边，包括养老，包括戏曲培训，包括一些商城的注入，那么这些东西才能有。它需要一个时间只干这一件事， 一步一步来， 哎，一步一步来， 专注于每一件事情哈。 对对对。 所以最后，其实刚才我们最开始就聊到，您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转型，但是呢，一直在一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如果让您给我们因为北京我们也接触很多的，特别是年轻的媒体人，他也一路下去创业，然后媒体人转型创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创业吧是特别苦逼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你想创业，你的初衷是什么？不要把这个初衷在你的这种创业里边啊，伴随着辛苦，伴随着资金，伴随着这种外围的压力，不要把它磨灭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性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创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核心是你凭什么， 凭什么是你， 就是我经常问我自己，这件事凭什么我来做， 是 那么别人不能做的我去做，别人能做的我能做得更好，那么只有你去这样去逼着自己啊，说那你去这样做的，如果说你具备这样的一种性格啊就是不扬鞭自奋蹄儿，然后呢同时呢你有逼自己一把的狠劲儿，那你就去选择创业。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不管央视也好还是新华社也好，各种媒体啊，出来创业的这个人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们看到曝光下的这个成功率也是挺高的。如果让你分析的话，你觉得电视传媒人他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共性的创业的这个优势上？ 他对于社会的交际面比较广， 资源更多， 资源更多，那么他对于这种传播他比别人有先天的优势， 对 啊。但是呢就是在我看来，电视传媒创业的人想做大成的，目前啊，就目前还没有让你觉得是哪一个是因为传媒出身，目前在中国的创业阶段是大成的一个方面的。我觉得传媒人有优点啊，也有缺点，但是呢总体来讲呢，我认为就是说，你比如听到社会上很多在大家在创业，我不认为大众都能创业， 是 我认为那是只有精英才可以去做一番事业的啊！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先干他10年8年，在其他的地方， 而且有时候你得忘掉过去的身份，忘掉自己是传媒人， 你必须忘掉。 是 啊，原先传媒人是很优越的，不在这个行业你不知道。 是 啊，因为无冕之王嘛。 对 啊，现在呢，你必须忘掉，而且呢，就像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原先的时候。你见一个人你可以约他来，现在的时候你可以去见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转变，原先的时候啊，你可以啊不去打这个电话，他会主动找你，因为不是你，是你的平台，那么现在呢，你自己想做平台呢，其实他就是你，所以这个转变其实是很微妙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的传媒人创业转型的时候是需要先过心理这一关。 好，那最后其实我们也想，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我们觉得做得很用心，所以这马上过年了，那回家过年的时候其实可以给父母下一个这个 APP， 然后过年可以听一下，这其实就有点像老年人的优酷和这个是个视频爱奇艺一样哈，就是因为他们在真的就是老年人在爱奇艺优酷上看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可能戏园能满足他们。 对，你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其实是可以省去很多你的啊时间上的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那么我们把你最想看的、最想见的人、最想看的内容、最想听的戏曲啊、最想这个得到的一些东西，都在这个戏曲平台上， 送到首页上来 啊，都在这个戏曲平台上来为你聚集。其实你打开手机，几乎上都是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是因为我父亲他都是想听的时候只能去百度上搜， 搜 完后有的要下载， 但是百度上很多又牵涉到版权的，没有， 是很复杂，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比如因为现在老年人其实用微信还是蛮多的，慢慢装微信啊，对，小程序会不会考虑开发？ 小程序暂时不会， 还没有考虑。 但是呢，我们马上过完年有一个大的福利 啊， 就是我们过完年以后，中国的这个60%的 KTV， 都可以打开戏园唱 K， 是用蓝牙连？ 不是，就在 KTV 当中， 就是用自己的手机去选取， 不用， 就是 KTV， 直接进入到那个 KTV 的选取， 因为我们是那个 KMI 是中国的这种软件提供商嘛， 明白？ 我们跟 KMI 签约，就是中国60%的 KTV， 你几乎打开。都可以有一个叫戏园，你点开，那里边就是目前中国在所有的 KTV 里最多就是20段戏、30段戏， 对对对，很少。 但是呢，到明年的3月份，至少有2000-3000段供你选择。 好，

这段情迟早要毁灭，不要再假装沉醉，告诉我何必在乎，我会不会心碎，由我一个人来背，我的爱赎回了你的罪，我的眼流下了你的泪，爱若是不够完美，曾经给的承诺管它是否违背，你如想飞就飞，我要你给的不只是安慰，既然你觉得憔悴，说清楚这一切，我明白爱情这杯酒太烈，从此后不再喝醉，伤透心，我已没有痛的爱给谁。 际，工装一点通。 在装修中，如果甲醛和苯超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险？